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美国芝加哥的几所大学，像西北大学还有芝加哥大学，这两个大学是芝加哥的名片了啊，也给当地的各行各业提供了非常多的优秀人才，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发展。那么芝加哥这座城市呢，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它的基础教育，来更深入的了解这座城市的内涵，从而为您的海外生活和海外置业带来更多的启发和帮助。那么其实我们知道，美国的院校呢，其实它是评分机制是十分为满分的，那么芝加哥比较好的学校一般能够达到几分呢？ 这个您说这个十分评分的话，一般都是对美国的一些基础教育啊，像小学、初中、高中，的确有一个打分的机制，最高分为十分，一般来说9分以上的高中呢或者初中就是很不错的学校了。美国排名前1000名的高中呢都是还可以的，排名前500的公立高中呢基本上都是重点高中了。芝加哥呢当然也有很多顺番的学校，因为芝加哥也是很大的城市嘛。我们现在呢其实说到这个学区嘛，就是满分的学校嘛，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学区啊。 对，说到学区呢，很多朋友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学区房，因为学区房其实肯定也会受益于周边这个学校嘛。那芝加哥好的大学附近肯定也有一些学区房，对吧？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学区房，还有它的这个相应的配套基础教育水平哈。 没错，说到学区房，有一个位于芝加哥富人区的学区房项目。这个高中的话呢，是美国公立高中去年在尼克网站上排名全美第一名的，是一个满分的学校，十分评分。这个学校呢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它是在芝加哥西北部的一个富人区哈。这个高中呢的确是去年排名全美第一名的一个公立高中， 是个这个要强调一下，是全美国排名第一名，而不是芝加哥当地排名第一， 全美国 是全美国排名第一的高中，就在芝加哥啊。 对， 这个高中想必它的升学率啊，它的毕业生将来去向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的确，当然了，我很客观的说啊，就是每一个网站或者是评分机构，它的打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每年的排名呢也都也会有变化。但这个高中的确是去年在尼克网站上排名全美第一的。是满分的学校，公立学校里面排名第一。 您刚才提到一个网站，教育排名的网站，那个网站叫做尼克网站是吗？其实它中文名应该叫利基网站。 对，就 NICHE。 如果大家想买美国的学区房，想对各个学校进行了解的话，其实就可以上这个网站来看一下具体的排名哈。 对， 这对您购买学区房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帮助。 对，没错没错。 好，那么再回过来讲一讲芝加哥的这些学区房以及它附近的好学校哈。那么如果说海外的学生想要到美国芝加哥就读公立学校的话，可以吗？有没有一些限制？ 其实来说呢，海外学生按理说是不可以读美国公立学校的。 那我如果买了个房子呢，买了个学区房对口这个学校？ 对啊，其实也可以有变相的操作。 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是什么规定。 嗯，比如说其实美国的公立学校呢，对学生的国籍身份没有特别的要求，他只看是不是这个他学区的居民就可以了。 嗯，也就是说我买了房子如果不去住那是不能够上学的。 一般来说是不可以。 但是如果我买了房子我能够证明我在这里住，那就有可能。 那就可以，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上这个学校。 对，你租房都可以。 所以其实他更关注的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在这附近住。 对。 如果你在这边住，那么对应的那个好学校就有机会上。 没错。 哦， 没错， 这样的哈。 对，所以说我们怎么操作呢？就是如果家长在，就是孩子的家长在美国有合法的学习或者工作的身份的话，啊，这些很多好的公立学校就可以选择。嗯，打个比方，我们刚才说到提到的芝加哥这个学校，在他的学区买房，你就肯定有这个资格。但是前提是，咱们的孩子的家长呢，需要，在美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比如说，如果能有工作的机会更好，没有工作机会的话，其实我目前很多客人都是，如果家长有的退休了不工作了，想来美国陪孩子陪读的话，就是申请一个当地的学习签证。这学什么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研究生博士这种很难学的哈，学一个厨师或者学艺术之类的，就是拿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学区读公立高中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途径吧。 嗯，还有人会问啊，就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哪一个更好？ 这个其实没法横向比较的。在美国来说呢，很多私立学校它的成绩其实会更好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私立学校人少，而且私立学校有可以很严格的来要求学生，尤其是高中来讲，美国的私立高中它其实是学习压力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就和我们国内的一些重点高中其实是一样的，要拼命的学，哪怕是课下的补习班也经常的上。我们好多人对美国的高中教育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啊，觉得他们都是什么素质教育，就是作业也少，下课就可以出去玩，其实不是这样的。美国的高中尤其是私立高中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比我们国内的很多高中还要严格。他们的那些精英也都是靠这样学出来的。 我听说好像高中之前可能管得松一些，但是可能差异在高中，有的高中就特别严格啊。 没错， 嗯， 就是你小学会松一些，初中呢就开始有一点要学了，高中的话真的像私立学校真的是非常拼命的学， 就是苦过这三年考进一所好学校也是很值的嘛。 没错没错， 对对对， 高中的话不管中国还是美国都是疯狂的学的。 那如果说要买学区房，买了学区房住在那边，私立学校是上不了的，必须要出钱上。而公立学校如果你在这附近住的话，有这个房子，就是可以申请上公立学校的，是吧？ 没错，就私立的话美国人上也要是花和国际生一样的学费的，都是一年差不多几万美金吧。公立学校的话呢是可以免费上的。如果要问我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好哪个好，那要看，因为有的公立好的公立学校要比一些很多的私立学校还要好。但顶级的私立学校和顶级的公立学校来说的话呢都各有优势。因为其实你看美国的一些重点的大学啊，常青藤，它里面的学生组成来说大多数还是公立学校里面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私立学校不好，是因为美国以公立高中的为主，私立高中呢是的确是那富裕家庭来读的，他的去就常青藤或者重点大学的升学率有可能更高一些，但是他人的基数少，一般好的私立学校有可能就几百人，甚至更少都有可能，公立学校动辄就上千人、几千人，基数大。 明白，就是免费的往往人就多嘛。 对， 贵的东西就人少了嘛。 对，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金子哪里都发光，就公立学校也能学出很好的学生来，也能上常青藤。 明白。 对， 只要肯读书哪儿都能出人才啊。 没错没错，就是私立学校就是有钱人的确是可以选择的。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来给我们介绍美国芝加哥的一些比较好的学校以及学区房入学的一些细节啊。那么刚才我们了解到，其实美国的学校如果说要靠学区房入学的话，一定要证明自己在这个地方真实的居住过一段时间啊。而且呢，其实你不买房子，如果租房子真实的在那边住的话，也可以申请到在这个片区的好学校。那么很多家长就会问了啊，既然租房子可以上学，为什么还要买学区房呢？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的很多的学区公立学校呢，你只要有当地生合法的身份啊，租房也是可以报名的，也是可以就读的。对于租房还是买房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一直都有人这么想， 各说各的好。 对 对, 对， 租房说我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对， 今年在这儿工作，我就在这儿租个房；明年跳槽去别的地方了，我就在那个地方租房。这样呢，其实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不需要付首付，也不需要背贷款，感觉现金流挺充足的啊，生活很自在，这是租房的好处。 嗯， 而买房呢，他们就说了，哎，买了房子，我有资产了。房产的增值，城市的红利也能够分享到，啊，这是买房子的一个想法啊。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是看每个人的选择了，各有各的好处。嗯，我在这儿就不说哪个更好了哈。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肯定会选择买房。 嗯 嗯，也一方面呢，我这人性格原因；第二的话，就事实教育的我。 那什么事实教育了你一定要买房？ 因为从前几年到现在，我如果当初买房的话，我现在应该能赚了不少钱。如果三四年前我当时选择租房的话，那我跟三四年前我的同学同事或者朋友来比的话，我比他们就差得太多了。如果他们当初买房的话，已经不是一个社会阶层了，我觉得。 看你在哪儿买房了。 哪地方就是北京啊。 是，所以其实呢，有眼光也是很重要的，选好区域，然后快准狠的进入市场，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好，那今天我们还是来看看美国的这个学区房啊。美国学区房，那您觉得如果在芝加哥投资房产的话，买学区房好呢，还是买没有学区的房子好？学区房比没有学区的房子一般贵了多少钱呢？ 我没有特别的对比过，但是如果一般来说啊，我曾经也简单的看过吧，就是同品质的房子，在一个顶级的学区，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没有学区的话，价格有时候真的可能会差一倍，真的有可能会这种情况。但是那种很贵的豪宅的话呢，对于学区要求其实不高。 哎，我发现一个现象啊，不光是在美国，包括在国内哈，往往豪宅没有好学区，而只有那些老破小，就是那种特别小的老房子，才可能会有很好的学区，所以真的是很难取舍啊。 对，因为那种豪宅的话，他们不需要这些好学区的。 嗯，他们可能就直接读私立学校了。 对，他们对风景的要求比较高。 风景。 对。他们对自己私密性要求比较高。他们其实他们真的会上那些顶级的私立学校。他们对这些公立学校有可能要求不是很高的。 嗯， 对。 明白了哈。 你看咱们国内现在好多特别有钱的高净值客人，他也这样。那孩子很小就有可能送去国外去读书了。然后就适当的时候再回来学中文什么的，但是他们对这个，比如说咱们北京挤破头那些好的学校，也不是疯狂的追逐。 嗯， 也不是疯狂的追逐。 明白哈。 对， 所以其实不同的人群他考虑学区房的这种关注度是不一样的哈。 嗯，没错没错。 嗯 嗯，所以说你如果问我，就是芝加哥的学区房比非学区房贵多少？它没一个太准确的数字，但是有一点肯定是，学区房肯定比非学区房贵。 那肯定嘛，它多一个属性。 对， 它不仅是房子了，还多一个学票，一加一的价格肯定比一要贵嘛。对， 是是 是是是， 没错。 那学区房肯定是贵一点咯。那么学区房除了价格高，它在保值和增值方面， 有没有一些优势？ 怎么说呢？学区房的话，它在保值增值方面，我们正常理解肯定是更有优势了。因为刚才像您说的啊，因为学区房它有多了一个属性嘛，所以它好处多，而且呢容易带来稳定的现金流。 嗯，而且它不怕卖不掉。 对，好处少。 每年都有想要到这个片区来就读的家长想买这个学区房，所以其实它的需求要比别的区域的房子要更多一些。 对，容易变现。 嗯， 容易变现。所以这些优势呢就导致学区房呢有很多孩子家庭呢它是投资的首选。甚至很多的投资的客人啊，他们也都会选择学区房，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些教育投资永远都不会过时，所以学区房呢肯定要比非学区房的更保值。 可能这学区房就变成代代相传的一个珍宝了，我不卖我留给子孙后代啊，我的子孙后代都可以在这个片区上到最好的公立学校，所以一般也不会轻易出手啊。 那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有的家庭也会这么选择。 嗯 啊，这也看个人的选择嘛。 嗯，一边是不想卖，一边是有想进入这个片区学习的需求，所以这个供需关系可能就稍微有点不平衡了。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学区房的话呢，比非学区房肯定是有优势啊。市场不好的时候保值啊，市场好的时候学区房它涨得更多。 嗯， 就是这个，就是简单的。举个例子吧。咱举个例子，比如洛杉矶戴尔湾，这个我总想举那样的例子，因为现在很火。 对，您上回提到过有一个您的朋友在2013年初呢买了一个学区房，后来怎么样了？ 今年初呢卖掉了，收益将近80%几，几年的时间啊，而且那就学区房那边的普遍收益在50%以上。他们现在孩子读大学了，把房子卖掉了，去了芝加哥，芝加哥房子会真的会便宜很多。嗯，芝加哥买了一套房子。还剩了一大笔存款，孩子现在西北大学读书哈，那也是，而且是芝加哥的富人区，还剩下一大笔钱，养老钱都出来了。 就是因为当年他们买了一套 学区房， 尔湾的学区房， 对对对，就是这样。而现在买那房子也很好啊，比那个尔湾的房子还大多了，它是，是54厅的，那院子差不多500多平米呢，在芝加哥便宜，才60万美金，很划算。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好了，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有关于美国学区房的选择以及学区房入学门槛的一些细则啊。那么其实呢，刚才我们基本说的是公立学校的学区房，还有一些家长他就是想让孩子上私立学校，他就不想选择学区房，他不想上公立学校，他就想上私立学校。您觉得从这个芝加哥区域的考虑来看，应该选择哪些区域呢？ 在芝加哥的话，他私立学校也有很多，怎么说呢，就是如果选择私立学校的话，它跟公立学校它差是挺多的，因为私立学校选择会很多，跟你孩子的情况，你家庭的情况来选择，而且很多私立学校是有提供住宿的，有寄宿，是很多是寄宿学校，而且很多私立学校是有宗教的背景，有可能你是基督徒的话，有可能上一个基督教背景的这个高中，或者是有天主教背景的高中，就是根据你家庭的情况它不一样。如果私立学校的话，选择的范围会更广，而私立学校的话基本是在芝加哥的北边的富人区或者西边啊比较多一些，当然了，私立学校成本也真的很高，从小学开始每年都是几万美金的学费，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一年光学费就6到10万美金，而且从小学开始，那到大学毕业，那多少年？15年甚至更多啊！那这算一下，如果真是一年10万美金，那这150万美金就出1000万人民币了都，那真的是非常昂贵的一笔开支。如果家里有那 这笔开支都够买好几套房子了， 至少买一套豪宅，至少买一套豪宅。 那还不如买2套学区房呢。 给孩子留着是吗？ 对对对。 他有钱人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很多私立学校的话呢的确是非常优秀啊，而且管理更严格。当然了，美国也同样有很多出色的公立学校，单说私立学校来说，它的确有更高的升学率和成绩，而且单从升学率和成绩来看，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 在一起排名的话，的确是私立学校胜出。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有孩子，我其实更加愿意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好一点的公立学校，因为这个私立学校啊，精英太多了，因为你可能压力特别大，你可能年级虽然整个年级的升学率会90%以上，但是你总感觉自己靠后，对于这个自信心的培养啊，总是不利哈。 对，这个公立学校的话有个好处，就是里面是大杂烩， 宁可当这个鸡头啊，也不去做凤尾。 的确是，如果你申请大学的话，你在一个不是那么好的高中，就是也是排名第一啊，那也很出众，那是更有优势一些，的确也这样。而且其实好的一些好的学区，公立学校学区，在富人区的学区里面呢，也是都是一些有文化家长的孩子啊，也是一些出色的同学。其实的话，公立学校好处就是呢，大家有可能 会建立你基础的人脉，是不是？ 其实私立学校有人脉，但是他公立学校的话呢，就是大家进来都是一起进来的，就是真正水平像您说的，就是他有高有低，参差不齐。但是私立学校的话，尤其那些好的私立学校，它有一个很高的入门考试，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准确，就是像清华大学一样，你进来的都是精英，你都是通过这个很难的考试才进来的，所以的话起点都很高，竞争真的会更激烈一些。 就是那个私立学校倒数几名的学生，其实他也很优秀， 很优秀，因为都是通过考试进来的。 但是呢，人在那一年级里面排倒数10名、20名，您觉得不舒服呀？ 那是不舒服， 怎么办呀？ 对，这个看每人的选择了嘛，各有各的好处。 对，就是大家要综合考虑，不光是看升学率，还要看孩子到底你想培养他什么方面，综合的考虑来选择一套合适的学区房，或者不选学区房直接进私立学校。 没错。 好，最后呢，关于美国学区房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如果要补充一下的话呢，我就简单补充一下吧哈。我把刚才前面的问题再详细的说一下，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中国学生没有美国身份，家长没有美国身份，怎样就读美国的学区房，这个我再稍微说细一点。就是学生现在差不多上初中，然后呢准备上高中，然后父母就开始准备，比如说家里有可以不上班的亲人的话，可以申请一个美国的学习签证，就是基本上是申请一个美国的社区学院，以这些比较轻松的专业为主，比如说旅游管理艺术类，或者说是厨师类这些就是也不一定真的是那种大的厨师，就是其实做点一些糕点都可以的，只是拿一个合法的在美的身份，这样之后呢，拿到这个学生签证去美国读书很轻松，一天就上一两节课就可以的，然后每周有可能你能休个3天甚至4天，很轻松。有一个合法的留美身份，然后在美国的学区租一个很好的学区房，或者说买一个，我建议是买，因为它是很好的升值的机会啊，以后孩子上学可以用。买一个学区房，然后为孩子报名，这孩子就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就是父母都是包括孩子都是中国人的身份，就合法的就读美国的免费公立高中，而且也可以是包括我这个说的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这个方式我操作了十几个客户了，都是完美的通过，完全没有问题。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了很多有关于美国学区房啊，特别是芝加哥比较好的学区房啊，以及关于就读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一些细节啊，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对大家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有用的帮助。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讲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